何风，何风，何风，何风，何风，何风。难道有什么事耽搁了？可能工作产生吧。今天不来了吗？ 我在很久了。 你在哪儿？那我叫你这么多声你都不答应。 就是想让你多叫叫我。 好啊。何风。 嗯。 何风。 哎。 何风何风何风何风。 在呢。 我想和你聊聊天。 想聊什么呀？ 随便聊什么。 你开头。 那我可以问你问题吗？ 好啊。 这么爽快，那我问了。 问吧。 我们后来在一起多久？ 断断续续的，从时间线上来说，三年。 才三年？那我们有后代吗？ 没有。 我们是在哪里？哪一年？怎么再次遇到的？ 北平1936年。你和朋友来看戏，我正好也去了。 后来我们就一直住在北平。 不是。我在长春，你在南京。 何风顿了一下，沉声说。季彤沉默了，他沉思片刻，看着何风暗淡的目光。我是不是在那一次大土？ 不是。别乱猜了，没有你想的那些。 提及那件事，季彤心里无比压抑。房里延续了长时间的寂静。南京被屠城了。 被屠城的不只是南京。 何风见他一副要哭的样子，到他床边蹲了下来。 阿芝。闭上眼睛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好了。 再次睁眼，他居然生在半空。姬彤瞪大了眼看身旁拉着自己的何风。我出体了。 对。 姬彤向下看去，黑夜里地面蔓延着错综复杂的灯线，一条条，一点点，一块块，勾勒出耀眼的画卷。他坐过几次夜里的飞机，也俯瞰过大地的夜景。可能因为何风在自己身边的原因，竟觉得这般光景前所未有的好看。那一闪一闪的是什么？ 烟花。 真好看。何风抓紧他往更高的地方去，他拨开所有云雾，让他看清楚世界的样子。季彤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 找得到你的家吗？ 找不到。 在那里。那边是上海。 好亮啊。 那里黑龙江。那儿北京。那边我的家乡山东。那里四川、湖南、湖北还有广东。 姬彤看得正高兴，何风又带他升高。姬彤现在是一缕魂，感觉不到寒冷，却莫名的哆嗦起来，激动道。 中国。好美啊。 是啊，你看我们变得越来越好了。 南边一群鬼大规模作乱，何风被调去帮忙。已经离开一个月了，没有他的日子里 季彤除了刷题还是刷题。三月底班里出了件事，季彤后座的一个寄宿学校的男生出去上网，翻墙回来时摔断了腿，退学了。季彤后座空了一阵子，直到有一天下午第三节课结束，班主任领了个高高瘦瘦的男生进来，对同学们说， 来，大家安静一下啊，坐好了。今天跟大家说个事儿哈，这位是我们班新转来的同学，是日本过来学习的，大家呀多照顾照顾新同学，适当沟通交流，这也是学习进步的一种方式。 班主任的话落，同学们看着新来同学陌生帅气的面孔，窃窃私语。 高天同学啊，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吧。 男生戴着副金框眼镜，皮肤白白的，个子不高，刘海有些长，遮住了眉毛。这样的发型在学校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他点了下头，随后说， 我叫高田修一，来自东京，我很喜欢中国文化。 他的目光停在季彤身上，唇角微提， 也很喜欢中国人，希望在接下来短暂的时间里大家多多指点。 他说的是中文，流利到让人不觉是外国人，班里不间断地传来惊叹声。 那你先坐那个空座，有什么事儿找我或者是找班长。 好，谢谢老师。 好，去吧。 高田修一礼貌点头，班主任离开班级。高田修一走下讲台，朝自己座位走去。都是亚洲人，在外不易辨认，大家对这个异国人觉得新奇，纷纷或探着脑袋，或伸长耳朵，或聚集过来，你一言我一语。 你好啊，你的中文真好啊。 你在中国很多年了吗？ 东京到这儿要多久啊？